4%。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同大家讲下美股最新的情况，美股三大指数是高开，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疫情纾困法案，现时道指是做紧30353点，升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3729点，升25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6314点，跌71点，总成交金额是1907亿3000几万。恒指夜期而家系升紧21点，做26384点，成交张数超过5000张。十只最活跃港股价收市价：腾讯控股519蚊，跌37蚊；阿里巴巴210蚊，跌18.2；小美团260蚊，跌19.2；小米集团31.15，跌3；京东健康151.3，跌13.2；吉利汽车24.5，跌升1.15；盈富基金26.48，跌1.2；阿里健康20.55，跌3.1；中国平安93.05，升2；工商银行4.76，升2.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現價：港元7.753，日元103.64，瑞士法郎0.888，加元1.283，人民幣6.538，英磅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223，澳元對美元0.759，新西蘭元對美元0.712。港金收報17420蚊，比上日收市升4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1893.46美元，賣出價1894.49美元。港匯指數101.1，冇起跌。呢節晚間財經報道完畢。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国时局 点点分析。 内地咧个停电啊，刘瑞兆， 中国咧自己其实系有三大产煤地方嘅，澳洲煤咧进入中国市场咧，佢系煤嘅最大进口国家，但系占中国嘅煤嘅使用量咧，其实好少嘅啫。澳洲嗰啲点会影响到中国嗰个电力啊？咁呢点嚟讲咧，影响唔到嘅吓。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中国点点点。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无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法医研究所， 无论你怎样将一件事收埋，只要是事实，最后一定会浮出水面。最大的问题是几时？ 李显善、梁永忠、王家星，法医研究所第三季，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土色。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广西。咁啊，志官啊，翻老家啦，加拿大啦，加拿大人嚟噶嘛。咁啊，所以今晚咧由马志同埋马鼎盛同大家主持节目嘅。咁啊，另外喺电话度咧就有阿刘梦红啊，阿刘翁喺度啦。 大家好。 好，咁啊，今晚讲呢个毛泽东诗词。 我即系个题目咧，解释一下点解叫做论尽毛泽东诗词。 系 个论也者咧，即系评论啦。 系唔系话佢论尽？ 唔系尽也者咧，即系以前我哋都讲过咁上下嘅题目。 系， 但系就 话佢啲诗即系个韵律点样啊，压唔压啊，或者佢引经据典引得系咪好啊？即系从呢个文学上面去谂。 系 今次咧，我哋就从个本质 哦，政治， 所以就尽啊。要去到盡， 去到盡， 去到盡， 好啊！ 咁我就開個頭先啦。 好啊！ 有一首詩咧，就係非常之富於爭議嘅， 係 就係嗰首《不需放屁》。 係係， 係啊！呢首詩好有意思，非常有意思。 喂，好舊嘅喎，你大即係我記得最初嘅時候咧，七十年代咧，毛澤東詩詞裏邊冇呢一首嘅喎。 有啊， 有啊， 佢出版嗰个三十九首嗰 已经有啦， 有 系， 即系呢首诗咧。如果你讲时间啊，佢叫做《念奴娇》， 系 鸟儿问答， 嗯， 就系、是、据说佢就系1965年写嘅， 系， 但系即系见报咧，系1976年元旦，元旦嗰日 系 喺《人民日报》上面发表嘅， 系， 咁呢首诗咧。倒读佢啦，佢一阵我哋就要讲讲佢。 吓，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鹏坚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咁呢个系上半阙，上半阙咧好简单， 上半阙 好简单，佢就系、是、即系借一两只雀，一只系大鹏鸟，一只系小麻雀，佢喺度倾偈啦，就 系 个诗人就咁样，就嚟到影射咩咧？佢系影射人间，人间喺度打紧仗，炮火连天，咁嗰只雀仔咧就唔中意啦，啊！他说他想走，下半阙呢就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定了三家条约，还有吃地，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需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咁上边咧就系讲景，下边就讲情啦，而且系非常之贴切啊， 系 唔再呢个隐喻啦， 系 就系、是、三家条约， 系 三家条约咧就系、是、指美国、苏联同英国，呢三个核大国1963年签订嘅呢个条约，叫做禁止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核武器试验条约。咁呢个三家条约咧，1963年嗰阵时，呢三个系核大国。 系啊，中国仲未有， 法国都未有，中国都未有。 系啊， 咁佢哋三家就为咗防止核大战。大家互相要交交底，通通气咁解。 系， 咁毛泽东咧就闹呢个条约。 系。 闹呢个条约咧，就闹苏联。当时1963年就系克里奥夫。当然1965年写诗嗰阵时，克里奥夫已经落咗台啦。但系条约仲系有效嘅。 系。 咁毛泽东就认为苏联咧，你系一个共产党国家，系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唔应该向呢个英美投降。签呢个条约，点解要签呢？就因为你害怕革命。佢前面嗰阙咧就係講炮火連天、大人遍地，係隱喻咩咧？就隱喻世界革命。係啊，一個係社會主義革命，啊一個係被壓迫人民同被壓迫民族嘅革命。咁、 嗰時已經提出咗三個世界理論噶咯喎。 冇， 未有， 冇。但係呢條係有嘅。 係， 即係你共產黨有咗社會主義啦。仲要解放其他三分之二嘅天下人， 啱啊！ 啊，啱，啱到极啦。 系啊， 咁呢首词咧，我评佢咧， 系 有几点系评佢嘅。 嗯， 第一，你话你毛泽东又好，中国共产党又好，或者解放军又好，你嘅军力 特別在核武器方面，你不是大鵬鳥， 是 你是麻雀仔，就啱啦。 嗯， 啊，佢呢個口氣相當之大，即係話你蘇聯唔啱啦，你投降主義，啊，你害怕革命，害怕戰爭， 嗯， 有冇戰爭邊得嚟社會主義陣營呢？ 嗯， 啊，咁呢個係毛澤東嘅觀點。咁但係你話試看天地翻覆，無非就係話再打仗，再搞世界革命，咁就可能嗰個共產主義就快實現啦。 嗯 啊，咁你就算係65年又好，到65年已經開始有原子彈爆炸啦，64年爆噶嘛。 係啊。 就算到76年。中国的核武器水平还是相当之低的。 是。 啊，即是毛泽东见李克松那时候举着手指公，啊，说你们的核武器是这个。 啊，我呢 手指尾就是，哎，我们是咩咩事啫，这个是事实。 嗯。 啊，那你凭什么去讲这些这样的大话呢？我们就注意到1976年。毛泽东已经是危在旦夕了， 是 他都知道无论是体力， 嗯， 五脏六腑，努力， 是，就是， 大脑 大去之其不远，总之 四肢 是 企都企不掂了。他这个呢作为一个是政治遗嘱来的， 哦， 他这首诗登在人民日报头版，他作为一个交代毛泽东一世是做两件事的，国内战争是拿政权，世界革命是要做这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头人，啊，因为苏联已经修正主义了。这首诗呢，可以说是他的政治遗嘱的一部分，但是这首诗呢没有底气， 你自命大鹏，即是你自吹自擂，啊，这个就讲明毛泽东他这个诗人， 是， 当然诗是可以你吹什么也 可以，夸张一点不怕， 但是你作为一首政治诗呢，当时在国内呢就觉得你很巴闭，你很正确，而且你很胜利，事实并非如此，这个就是我去论他这首诗。 你们，啊， 我补充一下，我补充一下，除了陀斗即是讲这个毛泽东他这首念奴娇呢批那个即是苏联美国英国 啊部分禁止核试验那个条约之外呢，他还有批克鲁晓夫的所谓土豆烧牛肉就是共产主义啊，他批埋这一个，因为他当中有一句嘛， 还有吃的土豆 烧熟了，再加牛肉咁啊嘛。 系嗱，牛肉呢度我补充一下先，因为香港啲听众有啲唔知咩叫土豆，其实即系薯仔啊， 即系马铃薯咯。 系啦，即系我哋香港人叫薯仔啦。 因为曾经咧，克鲁晓夫去形容乜嘢叫共产主义咧，佢，从物质嘅角度咧，佢就去讲佢话土豆烧牛肉咧就 系， 共产主义，因为以前搞啲社会主义都话好鬼贫穷噶嘛， 系嘛？ 话佢话中国人里边咧就饮大镬清水汤，五个人着一条裤咁样，嘲笑呢啲贫穷嘅根本就唔系社会主义啊嘛。所以佢呢一首咁样嘅念奴娇咧，不过当时佢净系不需要放屁咁样都入埋词咧，即系我当时就觉得佢啊已经啊毛泽东啊，作为一个。即系本来系好杰出嘅，写过两首《心元春》，一个《心元春长沙》，一个《心元春雪》啦，都算系一个即系杰出嘅呢个诗词人马啦。结果佢嚟到呢一个不需放屁都入埋词咧，我觉得佢已经系江郎才尽啦。 刘博士咧，我就顺住你嗰个话题咧，就讲两句啊。本来我话论尽佢，我就唔想讲佢呢方面噶啦。即係我哋同一啲國務院有關係嘅人傾過偈嘅，亦都去國務院屋企睇過毛澤東嗰個手書啊。佢寫 佢自己寫嗰，那個。 係，即係啲字，有啲人話佢啲字好唔錯咁。我唔係講佢啲字，而係講毛澤東作為一個詩人咧，個水平咧，39首公開發表嘅詩詞裏邊咧，係。 前後有好大嘅差距嘅。 係啊，係啊，係啊。 因為一個人，一個詩人，佢就算係陸游咁有20,000首詩，啊，就算係乾隆咁有40,000首詩，但係佢水平你睇差唔多嘅。 啱啊！ 最多佢係慢慢慢慢越嚟越提高，因為佢嘅修養提高咗，而絕對唔會。有咁靓嘅诗，又有咁屎嘅诗， 即系一时错手嘅，只系一时嘅啫。 唔系错手，唔系错手，唔系错手。我同你解点解？ 系 就因为解放初期嗰阵时咧，佢系最得闲写诗嘅，又有诗兴嘅。 系 嗰阵时，佢同唔少嘅文人墨客咧，仲系有即系朋友之间嘅应酬。 譬如好似柳亚子嗰个对答都系啦。 诶，嗰个系啦。郭沫若是帮他改过诗的，即是有些你改即是不是那么好在诗上面。 是执了两个字有的。 有 是。 比如说那个红旗万卷西风。 是。 是啊，郭沫若就帮他改成矛头万卷西风，即是这个有比较文采一点嘛。 啱。 你不要 动。还有旧的，即是旗卷西风是很旧的用法来的。 你动一点就四海翻腾云水路那些那就不够高雅嘛。 境界的 问题。但是到了晚年，特别他又反右又这样那样，他是没有朋友的了。 各路都冇埋啦， 冇唱和噶啦，剩翻嗰啲柴仔康生，康生老实讲文采唔错嘅， 系 啊， 但系 陈百达嗰啲文学唔错嘅，但系边咁 边咁喐佢， 改佢啲嘢系嘛，所以 不需放屁都写埋啦， 系啦呢啲 写咗照灯啦，冇得讲啦，你做编辑见到都冇符啊， 嗰啲叫 仲有一个咧，佢八年嘅时候咧，因为1971年913事件啊， 系 佢嘅。親自提議寫上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黨章的所謂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林彪啊， 係 嗰個出走咧，對佢嘅精神上打擊非常之大。佢嘅所謂名冊秋毫啊，即係嗰個形象咧就毀於一旦嘅時候咧，佢曾經係重病咗，所以佢個無論嘅精神好，佢嘅即係體力好，思想境界好咧，同以前根本冇得比嘅。不过今日既然这个马鼎盛讲到话要论尽这两个字呢，咁我就另辟晓径喎，因为以毛泽东的功过而论呢，就盛传开国元勋陈云呢就概括为开国有功，建设有错，文革有罪，这12个字。咁其实呢这三个阶段的嘢呢，你从毛泽东的诗词里面都可以得到一个反映的。 系 嗱，你比如话佢毛泽东嘅诗词咧，其实最鼎盛时期咧，就系、是、由佢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到1949年主政呢28年嗰、那个波澜壮阔嘅斗争过程当中咧，毛泽东嘅诗词就应得上叫做咧时势做英雄，英雄做时势。就你睇下佢嗰个《南国手头上咧，就有佢毛泽东诗词全篇啊。 89首，是不是89首那个？是。 这个是78首。 78首啊，我在网上找到一个版本是89首。 咁就佢呢个78首呢，是指已经公开披露咗嘅。 是。 又或者有啲经过严谨考证嘅。 是。 嗰啲诗词呢，佢就收录咗78首。 是。 其实有好多以前我哋以为是即係毛澤東寫嘅，比如《卜算子》《道崖地》嗰啲咧，佢都冇收入嚟嘅。咁、所以咧就我哋姑且即係以佢78首嚟講，即係話反映佢開國有功嘅咧，就係、是、都有一批嘅。你比如佢即係呢個第一首咧，收入去嗰、那個詩詞全篇嘅咧，就係、是《調寄賀新郎別友》，咁就1923年去創作嘅。照分析應該是跟他老婆的妻子楊開慧道別的。那他既有揮手從之去，那更堪妻言相向，苦情重訴的那種離愁。但亦都有那個要似昆崙崩潔壁，又恰像颱風掃環魚的那種豪情壯志的。咁你講到佢1925年啦，毛澤東嗰首算佳作嘅嘅《深延春長沙》嗰首詞咧， 係 佢就發出咗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嘅天問喎。佢點解咧？嗰、那個背景就係 唔甘於第一次國共合作嘅時候咧，係以國民黨為主，共產黨只係偏私嘅狀況啊嘛。 係 老毛已經有問鼎中原嗰個志向噶啦。 嗯， 但巧合嘅係咧，毛澤東喺一生當中就僅僅係創作過兩首《新元春》一詞。另一首就1936年而寫嘅嗰個千古名篇啊，呢個《新元春雪》 係 對11年前嘅《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嘅篇文咧，佢就提高答案啦。 係啊， 佢就識秦王漢武六略斯文采，唐宗宋祖手信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紫色彎弓射大雕，然後嘅驅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咁有人講毛澤東嘅所謂還看今朝就講佢自己， 當然啦。 毛澤東喺1960年代自己注解咧，佢又講佢呢個指無產階級。 呢首詞咧，我就想即係下一 節先至長講啊， 因為呢首詞就有好多疑問喺裏邊嘅。 係， 首先就話個時間。个时间佢系自称系1936年2月，但系1936年2月，我哋睇个实际情况咧，毛泽东系喺好悲怆嘅时候，啊，好多人都讲过，你话咩长城内外大河上下， 系 你都唔通嘅，因为佢嗰阵时过河仲系坐船，过黄河去打山西，去打岩石山，佢边有顿失滔滔啊？啊！你話長城內外佢呢個唔係呢個時間啊，佢根本同長城係冇拉楞嘅。 哦， 啊，所以人哋咧就引用佢另外一個時間點，係1945年8月28日寫嘅。 係 呢個時候咧，就可能佢呢個大個仔已經半世啦，第一次坐飛機。 哦， 咁啊坐飛機咧先至可以鳥瞰。 係。 有長城有黃河咁睇，佢先至會有啲咁嘅詩情畫意， 係 同埋佢同一個美國人咧係講過呢首詩， 係 佢就話我觸景生情係嗰陣時1945年8月28日坐飛機嗰陣時， 望 望到地下先至係有呢個詩情畫意，咁呢啲爭論係永遠冇呢個答案㗎啦， 啊當然啦， 啊但係我哋就可以清楚嗱呢首詩一陣先慢慢傾， 係啊，所以佢後嚟喺嗰個即係1949年4月啦，和樂啊子先生嗰度咧，劈頭嗰句就索句渝州葉正王，索句渝州就係即係呢個阿柳亞子問佢攞啲詩作係嘛，渝州就係重慶啊嘛。葉正王咪就係頭頭阿馬丁勝所講嘅八月呢、這個呢、這個八月尾嘅時候咯，啊九月初嘅時候咯，所以即係嗰個一陣間下一節再講啦。 好啊， 咁啊喺井岡山鬥爭嘅歲月嗰陣時咧，就敵強我弱嘅。 係，咁啊，劉翁講到呢度咧，劉翁聽下只歌先啦。咁一陣間11點新聞之後翻嚟，我哋再傾下呢只咧就係大秦賦嘅主題曲片尾嘅歌，叫做《天下》。 一曲昨夜风凉起，看四野八荒，寂寞无边天地广，伤心岁岁，伤心岁岁扰偶然，雁鬓高原牧场，穿寻九州归途，舞动流河，舞动流河无言，五百年烈土红。 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3，日元103.66，瑞士法郎0.888，加元1.283，人民币6.538，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224，澳元对美元0.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91.74美元，卖出价1892.3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那一区普遍晴朗。此外，华北气压正系显著上升，预料一道冷风会在听日夜晚横过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清劲东风。听日风势逐渐缓和，听晚北风增强。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显著转冷，风势颇大。随即同元旦市区朝早气温降至7至8度，新界再低2-3度，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朝早嘅气温仍然偏低。现在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广东广西。 有个新闻呢就说印度啊，同越南咧有一个军事合作啊，咁啊当然系演习啦。咁一演习咧，就带起大家谂起越南咧曾经喺印度度买呢个导弹。呢、這个导弹咧，第一佢系反舰导弹，第二咧佢嘅射程咧相当远，啊叫做视距外。咁视距外咧，个地球系圆嘅，就算你系揾眼睇、揾雷达睇，佢由于有个地球有一个曲率啊，你系睇唔到噶啦，圆嗰头。咁但系佢视距外都可以打到，咁就比较先进啦，叫布拉莫斯。嗰啲布拉莫斯导弹咧，印度卖俾越南，摆明咧，佢开明居马讲就系针对中国啊，针对南海，因为越南。个海岸线啊，2000公里都系喺南海边，咁啊会改变呢个南海嘅军力平衡。咁仲有一样，呢个布拉莫斯咧就唔系印度独家嘅，系佢同俄罗斯合作嘅。话系合作，其实咧啲核心技术都系俄罗斯出，咁啊印度啊出钱啊，大家唔好睇小印度好穷，佢唔系所谓阿三。佢嘅國民總產值咧，遠遠超過俄羅斯啦，而家已經啊，咁但係俄羅斯咧都俾中國一啲俄粉或者普京粉啊視作呢個天神啊，係呢個鐵啊鐵嘅關係，但係點解又會俾印度又要俾越南咁樣嚟妨礙中國喺南海上邊嘅主權咧？啊，即係好堪玩味啊！ 2020年就快过去啦， 兰子，同事一场我提点下你，翻工唔好咁问水啦，早啲瞓觉，煲剧唔好咁夜啊！ 超人，你喺度话我，你咪仲迟过我，嗱，小心揸车，唔好周街乱泊车啊！食牛肉干啊，罚钱罚到你穷啊！拍档一场，唔好嬲噃。 嘿、hey, ，我点会嬲啫？同事提点，多谢俾面。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开心日报同你一齐送走2020，勇闯2021。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 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新冠肺炎造成全球经济衰退，推高失业率，对女性影响尤其严重。不少的英文传媒都将今次衰退称为 recession， 是源于英文 recession 的变奏。在2020年中，麦肯锡一份报告估计，全球因新冠肺炎而失业的女性是男性的 1.8 倍，原因有两个。首先，不少受疫情打击最严重的行业，例如旅游、酒店餐饮和其他服务性的行业，向来聘用较多的女性。这些工种难以在家工作，疫情下被迫大量裁员，推高女性的失业率。其次，多个国家的学校和儿童暂托服务都曾经长时间停顿，令照顾家庭的压力大增，不少母亲难以兼顾，决定辞职。加拿大皇家银行在2020年11月的报告就指出，当地在2月份到10月份期间，有超过2万名女性选择离职，当中41%是6岁以下孩子的母亲。此外，多个统计亦都反映，在职女性亦都因为疫情而感到筋疲力竭。德勤全球一份调查报告话，有65%女性认为疫情下家务负担增加，40%认为新增的压力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另外又有接近40%话精神健康亦受到影响。国际货币基金会指出，2019年12月去到2020年4月之间，日本总共有接近100万名女性因停课要照顾孩子而离开职场。澳洲又有研究发现，报称因疫情而焦虑和压力大增的女性是男性的两倍。土耳其亦都有统计发现，99%受访的女性表示家务和照顾家人的工作量增加，95%的女性报称因此感到焦虑、抑郁和极度疲累。一场疫症毫无疑问对全球女性的影响相当深远。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疫情之下停课、复课又停课，对小朋友的心理健康、智能发育有什么影响呢？一连五集的抗疫手册，请来儿科专科医生详细讲解。 健康热线18723111，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收听广东广西吓，咁啊，而家咧由每晚嘅11点起咧，中文台有联播嘅特别安排嘅，咁所以而家咧我就即系我哋而家第一台播啦，咁亦都同时欢迎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嘅朋友继续收听我哋广东广西呢个节目嘅。咁今晚喺直播室咧戴住口罩咧有阿马定胜同埋安志啦，另外喺电话度有阿刘梦红啊，刘翁。 系，大家好。 系啊，好啦，讲到呢个沁园春雪。呢首詞就捧得好犀利， 係啊！ 當時都已經捧得好犀利啦，喺呢個重慶， 重慶嗰時候， 咁啊，大家談判，國共談判，仲有第三方嘅呢個所謂民主黨派， 啊， 社會 上面嗰啲啊人士， 系 咁，因为国民党嘅缺点喺国民党区生活嘅人士，即系第三方人士咧，就睇得好清楚。 嗯， 但系共产党嘅缺点咧，就俾佢嗰啲宣传同埋封锁， 嗯， 信息封锁系唔知嘅， 系 即系等于啲。民主黨派嘅去延安參觀，佢、 嗯、 啊當然好似而家啲人去北韓旅遊咁啦，係嘛？ 正看光明。 你睇到嘅東西係共產黨要你所睇到嘅， 啊， 咁佢哋連最普通嘅嘢，即係好似傅斯年啊呢啲咁樣嘅呢、這個高級知識分子去到都睇唔到。嗰啲最關鍵嘅嘢， 係 就係、是、冇民主冇自由，你、哦、好簡單啫嘛， 呢啲好難講。 喂，好容易，好容易。 點咧？ 你喺重慶可以有個新華日報， 嗯、 可以有共產黨嘅。你喺延安會唔會買到一份國民黨日報啊？係冇噶嘛， 中央日報 啊，係冇可能噶嘛。 甚至大公報都可能買唔到 嘅。你 即係嗰陣時嘅大公報啊！ 你要搞清楚。呢、这個不過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呢首詞咧， 係 當時捧得咁犀利咧，其實係啲人對呢個國民黨不滿嘅一種反應，咁、嗯、就形成咗一種錯覺，就好似第一，即係毛澤東嗰啲胸襟啊，嚇頭先阿劉墉都講咗啦，嚇咁啊已經開始要問鼎天下啦咁樣樣， 喂，但係霸氣好重 嘅，呢、这個係一個錯覺。 吓、 啊、呢、这个我话俾你听系一个错觉。 呢首词 系啊，点解要论尽佢咧？ 系 你时间1945年， 嗯、 我唔理佢系咪1945年作嘅，又唔理佢系咪毛泽东作嘅， 系， 但系佢面世系确实系1945年嘅9月， 嗯， 见报纸啊嘛， 嗯嗯， 但系嗰阵时你要搞清楚，共产党并唔系今天佢已经咁巴闭嘅共产党，远远唔系， 嗯。 不是说2020年啊，就是1950年、1949年，就算1948年、1947年都不是。 是 你要搞清楚嗰阵时，共产党自己吹牛，我有100万呢个军队，120万民兵、 嗯， 我手下有1亿人口的呢、这个 根据地啊， 根据地呢、这个是吹牛。你将佢斩一半咧，就差不多了吓。你话一亿 减一半都好犀利喎，5000万。 嗰啲有，嗰啲有。 喂，中国嗰时4亿，四万万啫喎。 五亿多。 5000万， 五亿有多。 系。 佢如果占住有5000万嘅人口，嗰啲都系比较穷嘅地方咧，唔出奇。但系佢嗰啲地方嘅贫瘠啊，系养唔到正规军嘅。 系。 就算你打五折。佢有50万嘅呢个军队，呢50万军队咧，野战军咧，充其量得30万。 嗯， 如果唔系的话咧，你问阿刘博士就清楚啦。喺呢个重庆谈判，主要系谈判乜嘢？主要谈判系军队统一。 系啊， 即系嗰阵时话，我哋已经打完仗啦，需要休养生息。即系人民系唔需要军队啦，要大量裁军。 嗯， 裁到几多咧？比如讲要裁到150万，咁共产党占呢个1/6。 嗯， 如果你要裁到100万，共产党都系1/6。 系， 点解咧？因为佢就系得咁多。你唔系话我有咁多人，当然啦，你系唯一一位，你可以有咁多人。 系， 但系你有冇咁多枪？有冇咁多炮？ 嗯、 有冇咁嘅后勤嘅运输嘅补充？ 嗯、 你冇啊嘛！你要搞清楚系1945年八月嗰阵时，佢都未知道能唔能够攞到东北。 系 佢唔知苏联嗰阵时俾唔俾佢嘅。 嗯， 你问阿刘墉嗰阵时，毛泽东有 8月15号投降啫嘛？日本啊， 系啊，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啊，有句名言啊。党内争得好犀利，嗰、那个点争我哋唔知道，但系毛泽东嗰句名言流传咗落嚟， 系 话苏联嘅援助一定会嚟，如果唔嚟，你杀我头，系咪啊？刘墉 系啊， 佢呢句说话点嚟嘅？你就可以睇到当时佢嗰种即系紧迫感啊， 嗯， 即系日本仔投降咗啦，国民党系喺世界上承认佢系中央政府，系世界五强之一， 嗯。 咁共产党咧， 佢好閉翳噶嘛，所以嗰陣時佢去重慶談判， 係 兩條路走，話實在唔得咧。首先一個，我要讓出長江以南嘅所有根據地。 嗯， 嗱，呢個李先念要走。 嗯， 呢個曾生呢班兩港中隊要走。 嗯， 唔能夠留存。其實唔係想走嘅，但係唔能夠唔走。你因為個勢所逼。 嗯， 所以你話佢當時就要。啊、 哇 同天公试比高啊秦王汉武一直数落嚟话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你有乜嘢个物质基础能够话你去争红呢 系 呢个就一定要扣住当时共产党有几大嘅实力你先至讲呢首词佢嘅底气喺边度。 点啊，刘旭？ 我嗰时美国咧就支持蒋介石嘅国民政府嘅，嗰时全世界系唯独美国有原子弹， 系啊， 当然咧要去到1949年8月啊先有原子弹啊，所以1945年嗰时咧呢、這个美国系独步天下嘅，佢撑紧蒋介石国民政府啊嘛，所以你共产党嗰时你咪成日都讲话我哋都系要信奉呢、這个系嘛罗斯福嘅四大自由啊点点点啊咁样系嘛，即系都用呢一招噶嘛嗰时啊。 嗯，但系同埋呢首词咧，我觉得即系最尾嗰即系下阙嗰度咧，已经其实嗰个霸气show晒出嚟噶啦。因为你引嘅秦王汉武、唐宗宋祖呢啲即系所谓开国功臣啊，开国嘅皇帝啊，啱唔啱啊？甚至然之后你最讲得多嘅咧就系成吉思汗、啊。 嗱，呢度有几个话题可以讲，成吉思汗嗰啲我哋讲过啦，唔讲啦。即系成吉思汗，我认为根本唔系中国嘅皇帝， 绝对唔系啦。 咁呢个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第三者，我唔讲呢个，你系共产党员，佢系国民党员，点睇呢首词？我就讲第三者，啲民主人士，佢如果讲数风流人物咧，应该讲系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因为佢喺世界上系作为打败咗日本嘅一五强之一，数风流人物。如果当时话和平建国嘅话，你好似意大利咁，好似法国咁，共产党咪放下武器，进入政府， 系， 即系当时毛泽东都提咗条件啦，五个省个省主席要俾共产党，另外有七个省省副主席。要俾共產黨講緊價錢噶啦嘛，你話即係正規軍你改編得，即係編制你本來你都係叫做國民革命軍啦，唔係咩叫八路軍咩叫新四軍啫，係嘛？咁但係你啲軍隊交咗出去啦，你數風流人物，你攞咩風流啫？ 同埋你講， 而且喺嗰陣時嘅時候咧，抗日戰爭時期。一个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一个1945年的7月啦，波茨坦公告，那度都是由蒋介石委员长所代表的国民政府签字的嘛， 唔一定啦。 1945年创立联合国的时候啊，呢、這个中华民国政府啊，都是那个联合国的呢个创始国之一嚟噶嘛。 系啊， 即系点解我 所以数风流人物喺嗰阵时数，点会数得到共产党咧？ 我哋讲古讲今咧，就一定要有一个历史感。讲古嗰阵时， 唔系，但系马鼎盛你讲呢个咧系事实，系一个历史事实。但系咧佢写呢首词嘅时候，就系你睇到佢嘅野心，就系话我要同秦王汉武、唐宗宋祖比咧，即系话第日我系要统一呢个国家，我系要做呢一朝啊！如果仲系用朝代呢个讲法咧，呢一朝嘅开国人物。啱唔啱？ 开国人物， 佢咪等于当年嘅项羽啊，见到秦始皇出巡嘅时候，都 威 风八面啊，彼可取而代之啊！ 大丈夫当如是啊，刘墉噶， 系啊，系啊。 但系你当时毛泽东个心情 有冇咁嘅气魄？ 唔系你可以吹牛， 系 写诗啊嘛。人哋读者系点样接受呢、 哦、 我谂如果系一般嗰啲民主人士或者系 应该睇 啲民族资本家， 系 佢哋认为即系中国而家第一次打赢咗呢个列强， 系、 自己又做埋列强添，咁扬眉吐气、 啊， 所以同呢个唐宗宋祖比咧系可以比嘅，但系佢呢个还看今朝咧系看充其量。 是看國共合作， 嗯嗯， 充其量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崛起， 是 而不是我們今天即是共產黨拿了政權七十幾年這麼威猛，仲话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咁呢啲系此乃后话，同呢首诗当时当地系挂唔上钩噶嘛？ 唔好忘记啊，喺呢个即系呼延晚宴上边啊，呢、這个就当呢个蒋介石捉走嘅时候啊，毛泽东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噶，喺重庆谈判嘅时候， 嗌咗八年噶啦， 系啊， 唔系第一次噶啦呢个， 同埋嗰阵时。蘇聯支持佢咧，我頭先話，如果蘇聯唔支持你斬我頭，點解有啲咁重嘅説話講出嚟咧？啊，大家又俾毛澤東一句説話咧呃咗，啊，毛澤東有一句説話話，唉，抗戰八年， 嗯、 即係蘇聯咧支持我哋就支持啲書， 嗯嗯、 即係馬列啲書，支持蔣介石咧真金白銀，啊，其實呢句説話唔係真嘅， 哦， 即係蘇聯。开始以第三国际的名义支持， 嗯、 后尾干脆就是苏联真金白银俾延安、 哦， 一年是$250,000， 嗯， 嗰阵时嘅$250,000， 啊、 我哋上次先讲过，毛泽东冇钱嗰阵时候，问人哋借，问 阿张士超借过啦， 唔系啊，问阿徐，即系大将嗰个叫徐咩、 哦？徐海东 啊，问徐海东系借。借$2,000咋？ 哎呀， $2,000大洋。 借$2,000咋？咁啊，寥寶無米之炊。 嗯、 所以即係蘇聯俾$2,500,000佢一年， 好緊要啊！ 好好使啦，好使好用、啊， 足以養兵咯， 唔使交税噶。所以即係大家要睇一個成功嘅人物，要唔能夠話即係英雄莫問出身，一定要問出身。嗯、特別係我哋而家講古講今， 同埋咧，即係今晚咧，即係講都係啦，即係兩位大師咧都係要結合翻當時嗰個政治形勢嚟啲事實。如果你一抽開咗咧，你就未必明白到個中。 特別係即係青少年咧，佢只睇到毛澤東威水，只睇到共產黨威嗰陣時候，佢又唔記得咗。啊！亦都有韓信胯下嗰陣時 候。哦，咁呢個諗起我即係讀大學嗰時候，香港都試過有一輪叫認祖關社噶嘛，大家記得，哦、即係七幾年呢個釣魚台運動之後，咁讀毛澤東詩詞咧，其實係當年嗰一輩大學生啊，即係而家好多做咗高官嗰啲咧，包括林鄭月娥啦， 都會讀係嘛？ 梗係要讀啦，啱唔啱啊？咁而佢哋對呢個詩詞理解就冇我哋今晚講得咁， 冇 即係因為你唔結合嗰個當時嘅歷史嘅形勢啊，當時嘅政治形勢嚟講啊嘛， 冇咁論盡係嘛？ 啊， 又 冇咁深刻咯。 頭頭，我即係講 嘅 話佢。 劉墉，唔好意思啦，嗱你記住你想講嘅嘢先，因為有夠鐘要聽歌啦。咁一陣間我哋11:30之後咧。翻嚟咧，就交翻俾你嚇。咁同埋咧，再睇提各位聽眾啦。而家咧，我哋係125台同埋普通話台咧一齊聯播呢個廣東廣西嘅嚇。好啦，咁啊呢個時候聽我哋今晚第二首歌。嗱，啱啱講起呢個沁園春咧，不過我哋就唔係講，唔係播只雪，就係、是、沁園春長沙，由呢個平安唱嘅呢只歌。咁啊，大家聽先啦。 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满江碧头白鸽争流，鹰击长空，鱼翔千里，万里霜天尽自由，长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冬雪少年，风华正傲，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 风土当年万古风，曾几何道中流几水，浪遏飞舟。北去举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满江碧头白鸽争流。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有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再多两名新型肺炎确诊患者病逝，至今已经累计141人死于新型肺炎。两人分别是入住仁济医院有长期病患的85岁女病人，和屯门医院的70岁男病人。女患者今个月18号入院的时候已经情况危急，因为持续气促和神志不清，需要插喉协助呼吸。患者在确诊之后情况持续恶化，延至下周离世。男患者11月26号因为咳嗽和气喘入院，其后情况持续恶化，延至今日下周离世。12港人案其中10人在深圳盐田法院受审，择期宣判。北京刑事律师张东石表示，择期宣判是内地绝大多数案件的做法，如果是重大敏感案件才会较大机会当庭宣判。目前难以预测几时会宣判，但他相信未必在一两个礼拜或者一个月内宣判。张东石接受本台访问表示，法院由一审受理案件起三个月内宣判属于正常情况，一般情况下在半年内宣判是合法合理。他又表示，如果根据报道指当事人愿意认罪认罚，完全具备法庭当庭宣判的条件，法院择期宣判可能考虑到当事人比较多，希望所有人都认罪下统一宣判，或者同其余两名未成年当事人一并处理。欧盟27国大使在布鲁塞尔一致临时批准欧盟与英国贸易和合作协议，为协议正式生效铺路。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表示，下一步27国政府将会在星期二以书面形式通过协议。英国脱欧过渡期星期四届满，元旦起正式脱离欧盟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根据协议，双方到时将会继续以零关税方式展开贸易。协议还需要英国国会和欧洲议会正式批准，英国国会将会在星期三表决相关法案，欧洲议会明年2月才投票。根据欧盟规例，协议可以在元旦起临时生效。大约200名原本应该在瑞士一个滑雪圣地隔离检疫的英国人连夜逃走，部分人据报已经抵达法国。因应英国出现变种新型冠状病毒，瑞士政府暂停来自英国航班入境，并要求今个月14号之后抵埗的英国旅客追溯隔离10日。身处阿尔卑斯山滑雪圣地韦尔比耶的大约420名英国旅客受到影响，部分人上星期一收到检疫指示之后即时擅自离开酒店，部分人隔离一日之后连夜逃走。瑞士至今录得4宗变种新型冠状病毒个案，两宗来自英国，两宗来自南非。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520点，升3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36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3，日元103.72，瑞士法郎0.889，加元1.285，人民币6.5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223， 澳元对美元 0.75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 1889.37 美元，卖出价 1890.23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朝早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19至24度，初时吹清劲东风，风势逐渐缓和，晚上北风增强。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显著转冷，风势颇大。随即同元旦市区朝早气温降至7至8度，新界再低2-3度，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朝早气温仍然偏低。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108,000里，2020大事回顾。 美国总统特朗普掌管美国的第四年。 China. 对华政策越见强硬。 继续为以色列拉拢盟友。 New Middle East. 拜登上场又能不能够扭转局面呢？ 108,000里，总结特朗普留下的政治遗产。重温即上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专页。 香港电台第一台早上11点，主持谭永辉、陆宇光、高福慧。108,000里。 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佢认为最紧要有平衡。有人觉得应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谂法。2021至22年度财政预算案嘅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快啲上 budget.gov.hk 讲出你嘅主意啦。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散文呢一支笔喺电影人手中会有点样嘅风采呢？黄爱玲喺呢两册《梦如雪梦》里面，用一个热爱电影嘅电影文化工作者，用佢自己嘅生花妙笔写低佢个人一生同电影紧紧相伴嘅生活。读落去叫人不肯释卷，一篇一篇咁样细阅，整个人就会融入喺佢嘅电影生活之中，同佢一齐喺电影院里边感慰人生嘅喜怒哀乐，亦都一齐同佢翻阅电影人嘅生活同埋情怀，同佢感同身受。 黄爱玲冇身在拍摄电影现场嘅经验，但系佢睇到杜鲁福嘅《戏中戏》入面嘅一幕小插曲。一名女演员看完自己主演的影片，她说，这个是我拍的吗？印象之中，我只是等待又等待。 黄爱玲从电影中认识人生，深化了她的人生的体验，拓宽了她的人生视野。因为电影就是人生，是一个有深刻思想的编剧或者导演眼中，电影是一步步活脱脱的人生注述，里面蕴藏着无限的思想，充满了思想的智慧和生命的感触。 黄爱玲一生写了四本有关电影的散文结集，前两本就是《梦如雪梦》，里面有一篇篇的雪梦散文，流畅的文字游走在演员和演员的对话之中，但是他的文字之下简约而又能够传达情意，绵绵地渗透住读者，即使是没有讲说话，用静默的无声成有声。他写侯孝贤的《海上花》，黄爱玲说，侯孝贤拍出了寂静，从舒淇口中悠悠吐出来的蓝管唱吟，有若夜半无人的私语，在漆黑空漠的历史荒原上飘荡着，悲凉凄怆。 只有多情的电影观赏者才会真真正正能够在漆黑的戏院之中默默而情到银幕上面。观赏者和导演的精神境界和演员的感情投入可以说完全三位一体，成就了一出出叫人激赏难忘的作品，可以永远流传。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梦如雪梦》，作者黄爱玲，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呢真的好好看、啊、作者的文笔又好，内容又丰富、啊、 讲到这么好，心动不如行动了，不如你提名他参加今年的香港书奖、啊、 好啊，是不是本本书都可以提名的？ 它要是在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出版的中文书籍，包括翻译作品，只要上到去书奖专页 rthk.hk/14thbookprize 就可以了。提名日期由即日起至2021年1月20日。 由现在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嘅广东广西啦，咁啊今晚咧就由一台、二台、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咧都一齐咧系联播呢个广东广西嘅节目嘅。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啊马鼎盛同埋马恩慈，咁啊喺电话咧就有啊刘梦红、刘墉。 系，大家好。嗯， 你继续讲啊。 咁咧就头头讲咗啊毛泽东所开国有功嗰度喺诗词嘅反映咧。 嗯。 而家我哋要着重讲下佢。在这个建设有错文革有罪啊，在他的诗词的反映。大家知道啦，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夕呢，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呢就去过啲农村做实地调查，翻过他自己的乡下。得出结论呢，那时的惨状就是覆沙地树叶枯，青壮年降去修成桐与孤，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苦与夫。但是毛泽东在同时就是1959年6月七律到韶山那首诗里面就罔顾事实，讲什么喜汉道熟千重浪，遍地英雄下直烟，这样讲法。另外呢，面对人家苏联赫鲁晓夫他们对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左的错误那个批评那些个质疑呢，毛泽东呢就在七律登庐山啊，嗰首诗里边咧就讲冷眼看洋看世界，拒绝外界任何嘅批评。喺1961年尾嘅时候咧，连中共党内高层嘅领导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啊，嗰啲都深深感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左嘅错误啊，带嚟个大饥荒嘅灾难，哀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相食要上书嘅咁样。但系毛泽东依然咧，在他1961年的七律答友人那首诗当中毫无根据地吹嘘芙蓉各女尽朝晖，一啲反省精神都没有。所以呢就即是这样东西里面来说呢，即是令到人家即是批评他那个建设有错呢，一啲都即是这个是即是不是说这个凭空的。你看下在1961年10月的17号到31号呢，苏联莫斯科咧就召开咗苏联共产党第22次代表大会，咁当时中国代表团咧就喺会上同苏方发生剧烈嘅冲突，咁啊对佢苏共嘅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嘅路线啊，大家批评，咁啊中苏关系破裂啦，咁啊中共咧就由此开始所谓嘅反苏斗争，实际上咧就自己就越搞越左，一路咧就滑向文革十年浩劫的深渊。咁喺呢个时候，嗰、那个反修呢亦都反映到毛泽东嘅诗词当中去嘅。苏共二十二大结束先系18日啫嘛，毛泽东就喺《七律和国没若同志》一诗当中，以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嚟到批判所谓嘅现代修正主义啦。 啊，表示要今后奋起千军棒啊，嚟到反苏修。咁啊，喺呢个62年啊，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自己即系呢个生日嘅日子里边咧，佢嗰首七律中文咧，毛泽东就话：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红披。虎豹咧就指呢个美帝啦，披咧就指苏修啦。至于讲到梅花喜书喜欢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咧，嗰啲苍蝇咧就系指党内对佢持批评态度嘅刘少奇啊、邓小平啊、彭真嗰啲个同志啦。咁啊，到1963年嘅1月9日咧，咁啊，毛泽东发表咗被誉为所谓反修史文嘅《满江红》和《国务若同志》呢首词。里面讲到呢就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动风雷击，这个毛泽东描绘了所谓世界革命的场景。而对最后一句要扫除一切害人从全无敌呢，正是1966年6月1号人民日报的文革的号角那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先声。所以就是即是他一路路这个越来越左咯。所以毛泽东他的文革有罪啊，在他的诗词当中都看到那个端倪的。咁啊 ,1965 年的5月呢，毛泽东写了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的词。劈头就说狗有灵魂志重上井冈山。所谓狗有灵魂志，就是毛泽东自己亲自酝酿的要搞一场文化大革命。因为毛泽东强调嘛，他一生就做了两件大事，一个就是将蒋介石赶去几个小岛，一个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嘛。所以毛泽东在反刘少奇之前多次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1959年反彭德怀的时候，毛泽东又扬言军队不跟我走的话，我可以重新到乡下组织游击队的。反林彪的前夕，毛泽东在巡视南方的时候又说，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去走红军，这样是吧，重上青冈山。所以毛泽东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就是所谓的狗有灵魂志了。重新上山打游击咧，就是所谓长上井冈山啦。呢、个就系毛泽东错判形势啊，顽固坚持嗰个阶级斗争为纲，毛泽东专政下继续革命嘅错误嘅反映喺佢嘅诗词里面。所以咧， 啊，仲系想讲讲，即系头先提过一下嗰个《沁园春·长沙》，即系呢首词咧，又系俾人哋误解得好紧要嘅， 系咪？ 因为佢词里边咧， 系 嗱。谁主沉浮 啊？文昌王大帝， 谁主沉浮啊？嘛， 谁主沉浮咧？咁啲人就话，当时毛泽东嗰啲即系空中啊，就有整个国家啊，整个天下，谁主沉浮？但系我哋要结合当时毛泽东写呢首词嗰阵时嘅背景， 1925年 ，独立寒秋啊，就是十月，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因为毛泽东后来做了伟大领袖，四个伟大很了不起，拿了江山，做了万岁，那一般人就很容易将他以前那些事情都当作是自然规律，从出世开始读书 到搞革命拿武装等等，都好像是一条路咁行，其实绝对唔系，绝对唔系。 其实系摸着石头过河嘅啫。 呢啲就系刘博士头先所讲，时势做英雄。 哦， 啊，时势做英雄。如果冇时势咧，佢乜都唔系。咁1925年嘅秋天，毛泽东系咩环境咧？ 系。 咁有啲人话唔系。这个国民党一大嗰阵时，佢已经系。国民党一大代表了，跟住咧又被选为呢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嘅候补委员，喺呢个国民党里边咧都有一定嘅地位嘅。 后来俾汪精卫提升佢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嘅代理部长添啦。 你要知道嗰阵时啲宣传部长唔系而家共产党嗰啲宣传部长咁巴闭嘅，郭沫若都曾经一届书生做到北伐军嘅政治部主任，其实一届书生嚟嘅啫嘛，有咩啫？你咪去到起草下文件咯。 系 25年秋天，毛泽东喺长沙南下广州。 其實是做乜嘢呢？你唔好睇佢個鹹頭啊，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咁巴閉， 係 你要睇佢個實權， 嗯， 佢個實職嗰啲咧，按照清朝嘅講法叫做差。你的差是什麼你差是什麼呢？你手上有權才有錢，你管人，這些就是 你的政治資本。他去廣州就職就什麼？農民廣集所的第五任所長。那個農民廣集所有多少人呢？幾十丁人，即是冚唪唥目不識丁那些農民運動積極分子啊，即是我們就叫做皮子運動啊，即是鄉下那些不務正業的叫做鄉村流民無產階級啊，這些才是會搞農民運動的。如果你屋企有幾畝地，就算是租幾畝地種，你都老老實實，這些鄉下人是不會問政治的，是不是？ 你都不識呢，你跟他說都沒用，直接問 流民無產者。 他說誰主沉浮啊，即是這他其實是問蒼茫大地，他都不知道前程是如何。 是啊， 他不同周恩來，周恩來那時候是有職有權的。 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黃埔軍校那些那麼多學生，後來見到他都要叫一聲老師。 是 啊，你去管農民運動 廣集所，廣集所 那就出個黃手道，那麼大件事咯。所以這個他還要回憶啊，写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佢呢个 边有边有百侣啊？佢啊， 可以嘅，咁啊成班春游啫嘛。喂，写来百侣曾游，唔系话佢带队做旅游团长，即系佢成班友一齐。 哦，你话啫嘛？1921年共产党先啱啱成立。佢即係叫 未到啊！佢而家講緊係1918年啊。問題咧仲好笑啊！佢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冇錯啦。嗰陣時即係佢 少年，真係少年。 唔係嗰班係少年，嗰班係讀緊呢個長沙呢個師範。 師範學校 啊！但係佢老人家唔少年啊嘛！1918年佢已經25歲啦。 係。 喂，1918年嘅25歲，咁你唔系而家嘅25歲喎？ 咁你又话佢唔系带队，咁佢即系25歲咁老，点会系边有百侣咧？我又 佢老大徒伤啊，大佬嗰阵时佢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平吐当年万户侯，即系等于我哋而家啲愤青喺度喷口水， 系 喺度孖叉呢个闹嗰个咁解啫嘛。 你唔好忘记喺1925年秋天嘅时候咧，共产党尚未。有任何一個武裝部隊啊所掌握嘅，知唔知啊？去到1927年嘅8月1日南昌暴動之後，先有所謂自己嘅啊軍隊啫嘛。 佢叫三毛啊，咩三毛咧？第一當然冇槍啦， 沒 第二咧冇錢啦，第三冇地盤啦。咁你三毛嗰陣時候，你話係咪即係撐撩酷温撐猛打啲？即係你要搞清楚，唔好。即係而家啲緬懷咩革命先，你一睇嗰陣時，哇！都諗住你咩啊？江蘇省委書記係啊，劉少奇嗰陣時係東北省委書記 係 乜東北得幾十個共產黨員，你要搞清楚呢點啊嘛！你唔好代到今天，喂，政治部主任啊，或宣傳部長啊， 係唉 所以 佢哋守新元春咧係問啊，去到。新元春雪嗰度啊，即系1945年嘅先有得搭嘅，你知唔知啊？我就头等我冇咁讲咯。 我咁私人讲大啲咧，就合都冇得教嘅。 佢可以有抱负， 系啱啊！ 啊，即系后生仔唔可以冇理想，系嘛？你理想可以要高。你望其上得其中啊嘛，但系千祈唔好以为佢嗰阵时就咁威猛先得噶。 即系你要结合埋，究竟佢几时写呢一首词？ 嗰阵时佢系阿乜水，搞清楚呢点。即系毛泽东诗词咧，其实好可以反映佢嘅人生嘅。 啱啱。 头先阿刘博士讲就系1976年嗰两首。詞拿出嚟啊嘛，一個就重上井江山啊嘛，一個就鳥兒問答啊嘛。重上井江山，佢最後嗰句咧就後尾胡耀邦佢哋就特議論，話真係冇水平。點解咧？世上無難事，只要肯攀登。 肯登攀， 系 咁即系个个肯登攀都可以到顶峰嘅咩？唔系啊嘛， 同埋即系好老土咯。呢即系两句，呢两句已经系即系所谓我哋讲叫用到残啦。呢啲好 你讲老土，你老土得过，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喂大佬， 哎呀都得嘛？ 嗰啲都仲未够老土啊！阿马丁静，我话俾你听啦， 系 我而家讲佢文革有罪啊，就有个铁证喺度， 系 喺1973年8月5日， 系。 毛泽东就写了一首叫《七律》，读封建论情国老。 哦，系啊，呢首 我读首诗俾你听啦。 好啊， 劝君小马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早龙云死秦犹在， 业啊业犹在。 明高实砒霜，啊实砒康。 砒康。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后反文王，你谂下，成首咁样嘅呢个诗里边嚟讲，你睇下头嗰句就劝君小马秦始皇，系嘛？焚书坑儒啊，嗰样嘢都要商量啊，啊唔好去否定啊。 嗯， 佢点解咧？毛泽东早喺中共嘅八大二次会议，提到秦始皇嘅时候咧，当时阿林彪就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噶咁样。毛泽东即刻就讲：秦始皇只系坑咗460个儒。我哋净系镇反啊，就悭咗46000个鱼啦！我哋超过秦始皇100倍噶，咁样。咁毛泽东发动呢个文化大革命咧，比秦始皇焚书坑儒就残暴10000倍。 嗯， 系嘛？佢自己都承认佢系马克思加秦始皇，所以咧十年文革唔知斗死几多，打残几多嘅开国元勋知识分子，毁坏几多嘅古迹文物，焚烧几多珍贵嘅书籍。将人性的恶和兽性啊释放出来，对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嗰个摧毁性的打击咧，呢、這个真的不可饶恕嘅。 到而家，到而家， 拜啊， 系啊， 人咧指咗一个人的脑袋思考，百亿人咧只能够听一个人的声音，系嘛？人哋1871年巴黎公社国际哥德揭示，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救神师皇帝啦。100几年之后，中国竟然仍然鼓吹里边嚟讲啊！系嘛？劝君小马秦始皇，百代都行呢个秦政法。咁你呢种咁嘅独裁专制嘅体制咧，就扼杀咗100年前啊！五四运动所呼唤嘅民主与科学。 你智慧到今天咧，到今天仲有人去行呢个毛泽东条路啊嘛？ 你毛泽东嘅诗词咧，就以烂尾收场，烂尾收工。 好啊，你有咩歌啊？又跟住， 跟住呢只咧就系、是、喂，简直苏联歌曲嚟喎、啊。 梗系啦， 唔系俄罗斯、啊，苏联时代嘅、啊、呢、這个系咪革命歌嚟噶呢只？ 系啊 ，OK 噶呢支歌， 系叫做《歌唱动荡的青春》。咁啊，又先预告下听晚啦。听晚咧，岑日飞请嚟丁新豹、刘志鹏两个都系研究香港历史嘅，就讲又讲翻鸦片战争、啊。 哦， 好，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咧，记得听晚收听啦。咁啊，今晚好多谢阿刘浩雄先吓、啊。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就听呢只苏联歌啦，《歌唱动荡的青春》。拜拜。 Забота у нас простая, забота наша такая. Жила бы страна родная, и нету других забот. И снег, и ветер, и звезд ночной полет. Меня мое сердце тревожную даль зовет. Пускай нам с тобой обоим беда грозит за бедою, да дружба моя с тобою лишь вместе со мной умрет. И снег, и ветер, и звезд ночной полет, меня мое сердце тревожную даль зовет. Пока я ходить умею, пока сумею, я буду идти вперед. И снег, и ветер, и звезд ночной полет. Меня мое сердце древностное даль зовет. И так же, как в жизни каждый, любовь ты встретишь однажды. С тобою, как ты отважна, сквозь бурю она пройдет. И снег, и ветер, и звезд ночной полет. Не думай,